Episode 9 Dialogue 46 你爱不爱我？ 爱。 那你星期五晚上请我跟我妹妹吃晚饭，好不好？那天是她的生日，可是我爸妈这个月不在家，那天没有人请她吃饭。 她没有男朋友吗？她今年多大？ 她今年17岁，还没有男朋友。 好，我请他，也请你。 啊，太谢谢你了。 不谢。你们喜欢吃哪国菜？中国菜还是美国菜？ 中国菜、美国菜我都喜欢吃，可是我妹妹不喜欢吃中国菜。 那我们吃法国菜怎么样？ 三个人吃法国菜太贵了。 那我们吃日本菜怎么样？日本菜不太贵。 太好了，我跟我妹妹都很喜欢吃日本菜。 Dialogue 47。 高先生，我姐姐在那儿，你们认识不认识？ 我认识她，可是她不认识我。 哦，是吗？为什么你认识她，可是她不认识你？ 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女朋友，我家有几张他们的照片。 可是我姐姐的男朋友不姓高，他姓王。 是吗？那你姐姐有两个男朋友。 Dialogue 48。 2012年有365天还是366天？ 你为什么问我不问他？问他，他是老师。 好。那我问你，今年2月有几天？ 有28天。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？ 因为我的生日是2月29号。 啊，那你今年没有生日。